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邓丽君演唱的《又见炊烟》， 又见炊烟升起， 张宇《囚鸟》， 我想是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， 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， 金海心悲伤的秋天， 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自己要为自己着想， 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 叶倩文情人知己，传雄男人海洋， 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 王菲流年， 假如相逢终不能轻言， 苏芮跟着感觉走， 跟着感觉走，让他带着我， 珍妮演唱的粤语歌留下我美梦， 满泪从天风梦成滚笑中， 刘若英大家来恋爱， 你恋爱我 任贤齐天涯， 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我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， 刘文正阿美阿美， 阿美阿美即是搬家装， 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能够勾起很多朋友童年回忆的老歌，邓丽君演唱的《又见炊烟》。 夜，为什么不回头再望一眼？也许在回忆中不再留恋，或许在我心中失去了你。啊，不再回头，就是流水，何曾为怎么不回头再望一眼？为什么不回头再望一眼？也许在回忆中不再留恋，或许在我心中失去了你。啊，曾为你停留。啊，不再回头，多少年来依然枫叶飘落。啊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。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

的奢侈。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。 这是一首张惠妹演唱的《勇敢》，继续来听阿杜演唱的《安迪》。 你有多久没有安过那片海？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？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快。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？

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，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，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，见尽了云涌风起，怎么舍得放下你？我们仍珍惜这啖气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《相依为命》，继续来听刘惜君带来的《怎么唱情歌》和金海心的老歌《悲伤的秋千》，以及邰正宵《找一个字代替》，千千阙歌咏唱经典，不要错过你爱的那一首。 我问为的阴雨天呢，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，趁机真的太聪明了，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，爱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，没有人能找得到上一片温柔，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，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我眼睛都红了，怎么我哭了因为懂得寂寞了，怎么唱情歌笑着唱

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，卷起了依恋那么长，挥手目送你起航，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，温柔的难能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诡计都敞开胸膛，做人愿看护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， 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老歌《男人海洋》，继续来听蔡琴演唱的《再别康桥》。 悄悄地来， 我会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我们来听王菲的经典老歌《流年》。王菲用精灵般的嗓音表达了一种淡薄的情感。

这首歌由黄沾填词，顾嘉辉谱曲，是香港电视剧《陆小凤之凤舞九天》的主题歌。电视剧《色女郎》当中有一首好听的插曲，我们来听刘若英演唱的这首《大家来恋爱》。

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 甘平潮湿的心， 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， 全新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，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， 张雨生和天一样高， 要和天一样高， 毛阿敏渴望， 悠悠岁月， 刘欢糊涂的爱， 还有几分， 杨钰莹茶山情歌， 啊耶耶耶耶耶，叫模样， 梁咏琪我中意，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 王心平别问我是谁， 别问我是谁，请和我面对， 周杰伦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， 千里之外你无声， 千百惠，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 蔡琴海上花， 是这般凄清的你， 王菲笑忘书， 让这样的感触谁看清楚，送给我自己， 费翔榴莲，邓丽君小鹿， 可爱 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我是雨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